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一章，大难不死的男孩第二集。 他回头朝花斑猫微微一笑，花斑猫不见了，换成一个神情严肃的女人，戴一副方形眼镜，看起来跟猫眼睛周围的纹路一模一样。他也披了一件翠绿色斗篷，乌黑的头发挽成一个很紧的发髻，他显得非常激动。 您怎么认出那是我？ 他问。 我亲爱的教授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只猫会这样僵硬地待着。 您要是在砖墙上坐一整天，您也会变僵硬的。 麦格教授说。 一整天？您本来应当参加庆祝会的呀。我一路来到这里，至少遇上了12场欢快的聚会和庆祝活动。 麦格教授气呼呼地哼了一声。 啊，不错，人人都在庆贺，很好。 他恼火地说。 您以为他们会小心谨慎一些，其实不然。连麻瓜们都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都上他们的电视新闻了。 他猛地把头转向德斯里家漆黑的起居室窗口。 我都听见了。成群的猫头鹰、流星雨，好了，他们也不是十足的傻瓜，有些事也会引起他们的注意。肯特郡下的那场流星雨，我敢说，准是德达洛迪哥干的，他本来就没多少头脑。 您不能责怪他们。 邓布利多心平气和地说。 11年来，值得我们庆贺的事太少了。 这我知道。 麦格教授气呼呼地说。 但这些不是冒险胡来的理由，他们也太不小心了，大白天跑到街上，也不穿上麻瓜们的衣服，还在那里传递消息。 说到这里，他机敏地朝邓布利多斜瞟了一眼，似乎希望他能告诉他些什么，但邓布利多没有吱声。于是他接着说， 如果正好在神秘人终于失踪的那一天，麻瓜们发现了我们的一切，那可真太奇妙了。我想他真的走了吧，邓布利多。 好像是这样。 邓布利多说。 我们应该感到欣慰。您来一块柠檬雪宝糖好吗？ 一块什么？ 一块柠檬雪宝糖。这是麻瓜们的一种甜点，我很喜欢。 不了，谢谢。 麦格教授冷冷地说，看来他认为现在不是吃柠檬雪宝糖的时候。 像我说的，即使神秘人真的走了。 我亲爱的教授，像您这样的明白人总该可以直呼他的大名吧。什么神秘人不神秘人的，全都是瞎扯淡。11年了，我一直想方设法说服大家直呼他的本名伏地魔。 麦格教授打了个寒战，可邓布利多在掰两块粘在一起的雪宝糖，似乎没有留意。 要是我们还继续叫神秘人神秘人的，一切就都乱套了。我看直呼伏地魔的大名也没有任何理由害怕。 我知道您不害怕。 麦格教授半是恼怒半是夸赞地说。 尽人皆知，您与众不同。神秘人，好吧，伏地魔，他唯一害怕的就是您。 您太抬举我了。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。 伏地魔拥有我永远也不会有的功力。 那是因为您太高尚了，不愿意运用它。 幸亏这里很黑。自打庞弗雷女士说她喜欢我的新耳套以后，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脸红过呢。 麦格教授狠狠地瞪了邓布利多一眼，说： 跟沸沸扬扬的谣言比起来，猫头鹰已经不算什么了。您知道大伙都在说什么吗？说他为什么失踪，说最终是什么制止了他。 这一来，麦格教授似乎点到了他急于想讨论的问题核心，这也正是他在冰冷的砖墙上守候了一整天的原因。不管他是一只猫或是一个女人，他从来都不曾用现在这样锐利的眼光看过邓布利多。 显然，不管大家怎么说，只有从邓布利多口中得到证实，他才会相信。邓布利多却挑了另一块柠檬雪宝糖，没有答话。 他们说， 麦格教授不依不饶地说， 昨天夜里伏地魔绕到哥德里克山谷，他是去找波特夫妇的。谣传莉莉和詹姆波特他们都已经死了。 邓布利多低下头，麦格教授倒抽了一口气。 莉莉和詹姆，我不相信，我也不愿相信。哦，阿布斯。 邓布利多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他心情沉重地说。麦格教授接着往下说，他的声音颤抖了。 还不止这些，他们说他还想杀波特夫妇的儿子哈利，可是没有成功。他杀不死那个孩子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也没有人知道怎么会杀不死。不过他们说，当伏地魔杀不死哈利的时候，他的法力就不知怎的失灵了，所以他才走掉了。 邓布利多愁眉不展地点了点头。 这是真的吗？ 麦格教授用颤巍巍的声音问。 他做了这么多坏事，杀了这么多人，可竟然杀不了一个孩子，这简直令人震惊。我们想了那么多办法去阻止他，可苍天在上，哈利究竟是怎么幸免于难的呢？ 我们只能猜测， 邓布利多说， 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。 麦格教授掏出一块花边手帕，轻轻试了试镜片后边的眼睛。邓布利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金表，认真看起来。那块表的样子很奇怪，有12根指针，却没有数字，还有一些小星星在沿着表盘边缘转动。邓布利多显然看明白了，他把表放回衣袋，说： 艾哥肯定迟到了。哦，顺便问一句，我想大概是他告诉你我要到这里来的吧。 是的， 麦格教授说。 可去的地方多了，您为什么偏偏要到这里来呢？我想您大概不会告诉我吧。 我是来接哈利，把他送到他姨妈姨父家的，现在他们是他唯一的亲人了。 您不会是指，您不可能是指住在这里的那家人吧？ 他噌地跳了起来，指着4号那一家。 邓布利多，您可不能这么做。我观察他们一整天了，您找不到比他们更不像你我这样的人了。他们还有一个儿子，我看见他在大街上一路用脚踢他母亲，吵着要糖吃，要哈利波特住在这里。 这对他是最合适的地方了。 邓布利多坚定地说。 等他长大一些，他的姨妈姨父会向他说明一切的。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。 一封信？ 麦格教授有气无力地重复说，又坐回到墙头上。 邓布利多，您当真认为用一封信您就能把一切都解释清楚吗？这些人永远也不会理解他的。他会成名的，一个传奇人物。如果将来有一天把今天定为哈利波特日，我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奇怪。会有许多写哈利的书，我们世界里的每一个孩子都会知道他的名字。 说得对极了， 邓布利多说，他那半月形眼镜上方的目光显得非常严肃。 这足以使任何一个孩子头脑发昏，不会走路不会说话的时候就一举成名，甚至为他根本不记得的事情而成名。让他在远离过去的地方成长，直到他能接受这一切时再让他知道，不是更好吗？ 麦格教授张开嘴，改变了看法。他咽了口唾沫，接着说， 是啊，是啊， 当然您是对的，可怎么把孩子弄到这里来呢，邓布利多？ 他突然朝他的斗篷看了一眼，好像他会把哈利藏在斗篷里。 海格会把他带到这里来的。 把这么重要的事情托付给海格去办，您觉得明智吗？ 我可以把我的身家性命托付给他， 邓布利多说。 我不是说他心术不正， 麦格教授勉强地说。 可是您不能不看到他很粗心，他总是……那是什么声音？ 一阵低沉的隆隆声划破了周围的寂静。他们来回搜索街道上是否有汽车前灯的灯光，响声越来越大，最后变成了一阵吼叫。他们抬眼望着天空，只见一辆巨型摩托自天而降，停在他们面前的街道上。如果说摩托是一辆巨型摩托，那么骑车人就更不在话下了。那人比普通人高一倍，宽度至少有五倍，显得出奇的高大，而且粗野。纠结在一起的乱蓬蓬的黑色长发和胡须几乎遮住了大部分脸庞，那双手有垃圾桶盖那么大，一双穿着皮靴的脚像两只小海豚，他那肌肉发达的粗壮双臂抱着一卷毛毯。 哦，海格， 邓布利多说，听起来像松了一口气。 你总算来了，这辆摩托你是从哪里弄来的？ 借来的，邓布利多教授。 巨人一边小心翼翼地跨下摩托，一边说： 是小天狼星布莱克借给我的，我把他带来了，先生。 没有遇到麻烦吧？ 没有，先生，房子几乎全毁了，我赶在麻瓜们从四面八方汇拢来之前把他抱了出来。我们飞越布里斯托尔上空的时候他睡着了。 邓布利多和麦格教授朝那卷毛毯俯下身，他们看见毛毯里裹着一个男婴，睡得正香。孩子前额上一绺乌黑的头发下边有一处伤口，形状很奇怪，像一道闪电。 这地方就是， 麦格教授低声说。 是的， 邓布利多说， 他一辈子都要带着这道伤疤了。 你不能想想办法吗，邓布利多？ 即使有办法我也不会去做，伤疤今后可能会有用处。我左边膝盖上就有一个疤，是一幅完整的伦敦地铁图。啊，好了，把它给我吧，海哥，咱们最好还是把事情办妥。 邓布利多把哈利抱在怀里，朝德斯利家走去。 我能跟他告别一下吗，先生？ 海格问。他把毛发蓬乱的大脑袋凑到哈利脸上，给了他一个胡子拉碴、痒乎乎的吻。接着，海格突然像一只受伤的狗，嚎叫了一声。 嘘。 麦格教授嘘了他一声。 你会把麻瓜们吵醒的。 对不起。 海格抽抽搭搭地说，掏出一块污渍斑斑的大手帕，把脸埋在手帕里。 我实在受不了。莉莉和詹姆斯死了，可怜的小哈利又要住在麻瓜们的家里。 是啊，是啊，是令人难过。可你得把握住自己，不然我们会被发现的。 麦格教授小声说，轻轻拍了一下海格的臂膀。这时，邓布利多正跨过花园低矮的院墙，朝大门走去。他轻轻把哈利放到大门口的台阶上，从斗篷里掏出一封信，塞到哈利的毛毯里，然后回到另外两个人身边。他们三人站在那里，对小小的毯子注视了足有一分钟。海格的肩膀在抖动，麦格教授拼命眨眼，邓布利多一向炯炯有神的眼睛也暗淡无光了。 好了， 邓布利多终于说， 到此结束了，我们没有必要继续待在这里，还是去参加庆祝会吧。 是啊， 海格嘟哝说， 我最好把车弄走。晚安，麦克教授。晚安，邓布利多教授。 海哥用外衣衣袖擦了擦流泪的眼睛，跨上摩托，踩着了发动机。随着一声吼叫，摩托腾空而起，消失在夜色里。 希望很快和您见面，麦格教授。 邓布利多朝麦格教授点头说。麦格教授醒了醒鼻子作为回答。邓布利多转身顺着女战路走了。他在街角上掏出银质熄灯器，咔嗒一声，只见12个火球又回到各自的路灯上。女战路顿时映照出一片橙黄，他看见一只花斑猫正悄悄从女真路那头的拐角溜掉。他恰好可以看见四号台阶上放着的那个用毯子裹着的小包。 祝你好运，哈利。 他喃喃地说。噔的用脚跟一转身，只听斗篷嗖的一声，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微风浮动着女真路两旁整洁的树篱，街道在漆黑的天空下寂静而规整。谁也不会想到这里会发生骇人听闻的事情。哈利波特在毯子包里翻了个身，但他并没有醒。他的一只小手正好放在那封信旁边。他还在继续沉睡，一点也不知道他很特殊，不知道他名气很大，不知道再过几小时，等德斯里太太打开大门放奶瓶时，他会被他的尖叫声吵醒。更不会知道在未来的几个星期，他表哥达利会对他连捅带戳，连掐带拧。他也不可能知道就在此刻，全国的人都在秘密聚会，人们高举酒杯悄声说，祝福大难不死的孩子哈利波特。 祝福大难不死的孩子哈利波特。